去趟颐和园吧。 哎，颐和园也不错。 哎，颐和园拥山抱水，有昆明湖、万寿山，那有奇花异卉，著名的玉兰树，很值得看一看。那有仁寿殿，那是慈禧和光绪朝会大臣的地方。现在到那儿可以看到慈禧的画像和垂帘听政的皇宫。那山外有山，景外有景，比相片上和画片上看的不知要强多少倍。你们坐我们这趟车到美术馆下车，到103路去动物园，然后有直达颐和园的专车，费不了多少功夫，几位看看你们去了一趟怎么样啊？ 连我都想溜达一趟。 他们几个一听，哎呀妈，小老哥说出来一套一套的，还真行。冲你这夜情劲啊，时间再紧也得溜达一趟。来买票。临下车了，一通感谢，还有点依依不舍。几个人呢是先到的大连，后到的北京。在大连买了点烟台梨，嚯，这个塞我俩，那个塞我俩，让我拿家给孩子吃去。 烟台梨好吃着呢。 可是你说这么多，我都拿不过来了。 那大个的，我给你拿着。 你别动。咱不能随便收人乘客的东西啊。 那你得跟人说一声啊。 不容我分说就把我给推上去了。哎呀，你可别客气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梨啊，人大连人讲了跟一般梨不一样。 怎么不一样？ 这梨是坐大轮船搁海上流的过来的。你要饺子好吃，你给我捎个信儿啊。 干嘛呀？ 我让孩子大姨夫搁烟台再给你捎两筐来。 真够热情的。 娱乐大篷车，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怀旧之旅呢，跟您一起聊一聊新中国成立至今人们在出行方面的巨大变化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公共电汽车的更新和进步速度更是神速，从环保空调巴士到公交 IC 卡的普及，每个人都亲身感受着这些变化带来的方便快捷。除了公共电汽车之外呢，出租车 taxi 也是人们经常搭乘的公共交通工具了。出租车真正走进普通市民生活，那得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算起。在近30年的发展中，出租汽车行业更新换代的速度有目共睹。每一次车型的更换，其实都反映着城市发展的变化和需要。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就需要这样的一种变化。下面呢，就来欣赏一段冯巩、刘振华表演的小品《面的与皇冠》的片段。 您一直在关注着我，您去哪儿？ 我还没想好呢。 不要紧，哎，您先上车，我一边开着，您一边想着啊。 路可能有点绕远， 我就喜欢大吊脚， 地方有点偏僻， 没关系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我们面的的影子。 胡同窄， 像您这种身躯，只要能并排过去俩，我们面的就敢往里扎。 大家可都听见了啊，我们这位面的朋友服务多周到，我估计要是没门挡着，他能把客人送到床上去。好，上车。 哎，好，上车。 哎，这边。 哎，不，在那边呢。 那边。 啊，那不是我的车， 那是我的车。 您是 出租车里的贵族 啊， 2块钱一公里的皇冠，暗号照旧。 朋友们，他们已经无聊到什么程度了，拉不着客人拿我们面的开心。 嘿嘿嘿， 长得跟猪头肉似的。 上车上车。 我们可不敢光顾，您的面的尊贵。 我面的皇冠 对，透着豪华。 那当然， 是不是？ 嗯， 你们转3天跑2圈拉得着一个客人吗？但是一拉到就是一好活，我经常见你们皇冠会从天安门出发，拉着客人经大会堂、纪念堂、前门，一直把客人送到历史博物馆。哎，好活！您说，哎，转了一圈只挣了12块钱，但是您自觉地又受了一次中国近代史的教育。而且你们为国家节约了能源，省油，哎，是不是？ 要说节约能源省油，还得说你们面的。 哎，我们可不行。 我经常看见你们带领着乘客在马路上推车，人家都说啊，你们面的司机啊，推车的技术比开车的技术好，修车的技术比驾驶的技术丰富。虽然说你们的车毛病多一点，但是它车便宜，大不了一年买一辆。你还年年都有新气象了。 不如你们皇冠，你们皇冠设备齐全呢，而且后备箱里经常备有什么枕头、褥子、军大衣什么的，你们在机场一蹲就是一宿，难怪人们都无不羡慕地说，一旦开上了皇冠就等于